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生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直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 迟咗两日啦，如果咧我仲未半身不遂，都可以陪你哋玩下嘅。而家我就真系唔想拖累佢啦。唉，你哋出去先啦，我同长根有啲正经嘢讲。 做咩啊？你系咪要我将你哋顶出去啊？喂，苏啊，你估我哋要等到几时啦？ 早知道你咁冇耐性啊，我就叫卓老自己一个人嚟好啦。 医生，医生，医生快嚟啊！有冇搞错啊？医生喺边啊？ 你明知道病人嘅情况唔系咁好，点解仲不停咁同佢讲嘢？你搞到佢受到咩刺激啊？ 我冇讲乜嘢啊！我只系话佢讲嘅嘢，我一句都唔信，就系咁啫嘛。金花，你要醒啊，金花！你醒啊，金花啊！ 你做紧咩啊？啊！ 佢嘅心跳已经停止咗啦。 唔会噶， 金花，你 唔好怪我啊！你对我讲嘅说话， 我仲系冇办法相信。不过我一定会去睇下嘅。 我实在忍唔住想要问，但是知夫莫若妻，我一准备开声都未出声，白素已经用力咁撞一撞我，暗示我喺呢一种情形底下唔好追问。所以我当时咕一声咁吞翻个问题。嗱，我本来当时就想问卓长根究竟马金花对佢讲啲咩嘅。如果卓长根肯回答嘅话，我谂三两句就可以简单扼要咁讲俾我听。我冇出声，卓长根依然不断喺度震。隔了一阵，他才拧转头望住我，成面都是眼泪。 他的手越来越冻了，越来越冻了。 蔡老啊，人总是要经历这一关的。卓长根没再说什么，慢慢地抬起头望住天花板，眼泪一直流到他全部都是皱纹的颈上面。卓长根一直就系咁握住马金花只手，边个劝佢都唔肯放，一直到天光，佢先发出伤心欲绝嘅一声悲叹声，慢慢松开咗手。佢松开咗手，医院里边人人都松啖气。喺移走马金花尸体嘅时候，卓长根一直跟喺旁边。我呢个时候抽空就问咗一下医生：，医生啊，佢死因系？ 哦。死者已经超过90岁了，而且又在中风之后，就算是有极其妥善的休养，亦都不知道可以拖几耐，更何况又发生了剧烈的争吵。 争吵？边个同死者争吵？ 咪就是那个东方的科学怪人啦。 啊？嗱，我咁先知道，原来卓长根在他哋眼中是东方科学怪人。 他们吵些什么？ 我都不知道，当时只有两个护士在场，他们已经警告过他们很多次了，叫他们不要再吵下去，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不肯听。 听到这样，我立刻就转头问那个护士，护士小姐，他们当时在吵些什么？ 在你和你太太走了之后，他们开始说话，开始的时候声音很低沉的，说话的语气也很温柔，就好像一对情侣在聊天。 他们本来就是一对情侣，那后来呢？ 他们好好地聊了一阵，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吵了起身，越吵还越激烈，我们去阻止都阻止不到。你知道啦，病人一下子是承受不到这样的刺激的，就是这样有了中风 了。那知不知道他们为了什么吵呢？ 我们听不明白，看来你应该问一下那个东方科学怪人。 我苦笑了一下，当然卓长根和马金花用的是中国陕西地区的方言聊天，法国的女护士当然听不明白，我是真的蠢的，这些问题当然应该问卓长根。马金花的丧礼很风光，他的几代学生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丧礼，参加汉学会议的学者全部人都站起身默哀致敬，他的律师也都从好远的地方赶了过来，在丧礼上宣布： 各位，马女士的遗嘱一早就在我这里，她曾经吩咐过，她的行踪很不定的，无论去到哪里我都要赶到来为她宣读她的遗嘱。不过她也都吩咐过，她遗嘱宣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位先生在场，这位先生叫做卓长根，在巴西定居的，在我启程的时候已经通知过这位先生了，我想他已经就快到了。 不用等了，我就是卓长根，我一早在这里 了。从那晚马金花去世的时候，卓长根神情激动，马金花预立的遗嘱对他都很重视，他心里面又是感激又是难过。从那一晚马金花去世到现在已经隔了三日，我和白嫂一直在卓长根身边，白老大都赶来了理我，卓长根在这三日之中一句说话都没讲过，只是一个人不是双手揽着个头在想嘢，就是担高头望着个天，鹅若木鸡喐都不喐，无论白老大怎劝他怎跟他讲笑，他一概不理。虽然我们都急于想知道他和马金花为什么要吵架，马金花跟他讲过些什么，为什么他一直到马金花死了还对着他遗体说他不相信，但是他自己又要去看一下。很多疑问在我心里面打转，但是看他现在的情形，明知问都是白问。我曾经向白素说： 喂素，你看卓老会不会因为伤心过度以后都不懂讲嘢了？ 是你啊，你不要乱讲嘢啦。 所以这个时候听到他回答律师的说话，大家都好开心，希望他心里面的哀伤快点过去。 那就太好了。马女士的遗嘱很简单，分成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他的全部财产由卓长根先生掌握和运用，成立奖学金，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大学生都可以有申请的权利。 律师的宣布传来一阵好热烈的掌声，大家等着听律师宣布遗嘱的第二个部分。律师看一看手里面的文件，神情有点古怪地说： 至于第二部分，不好意思啊，咁多位。第二部分马女士的遗嘱写得很清楚，是不可以当众宣读的，只有我单独对卓长根先生一个说。卓先生，我哋 得啦，我已经知道里面嘅内容，唔使再讲啦。 咁点可以？ 得啦得啦，请你即刻将马女士嘅遗嘱烧咗佢。兼且遵守你嘅职业道德，绝对将遗嘱里面嘅内容保密，知唔知啊？ 咁好啦。 卓长根嘅说话讲得好唔客气，律师嘅神情都有啲嬲。但是他仲即刻拿出打火机， 当众将手里面的文件烧到干干净净。白老大这个时候忍不住就讲： 你个死老鬼啊，搞咩鬼啊？ 哦，外父，是这样的，因为马金花死前呢已经跟他讲到遗嘱的内容了。 你啲我知道啊，咁但系啊，佢点解要个律师保守秘密呢？ 哦，阿爸，可能喺遗嘱里边有啲私人感情方面嘅事，佢唔想俾人知道呢。 哼，等佢情绪稳定落嚟，我一定要问佢。我啊唔信佢唔讲俾我听。 嗱，我当时忍住到呢三日之中唔向卓长根发问，我谂法同白老大都系一样嘅。等佢情绪稳定啲，再问佢。丧礼举行完，马金花的灵柩依然停在殡仪馆。卓长根在各人都走了之后，只有他、白老大、我和白素四个人在灵柩旁边的时候，他先一面用手在那里搓紧那些鲜花，一面就说： 唉，金花遗嘱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我将他的遗体运回乡下安葬。嗰日晚黑喺医院，佢已经知道自己冇几耐时间，所以将佢遗嘱讲咗俾我听。我已经叫我机构嘅人喺度联络，我谂我哋好快可以启程噶啦。 嗱，一个人死咗之后要葬喺自己嘅家乡，当然好正常。但系由于当时嘅种种原因，所以听起身特别觉得有啲突兀嘅。白老大当时对整个大环境的事呢好敏感，不是好像我只是消极地不去接触他。白老大当时呢也都非常之爱恨分明的。 老爷，你现在就巴闭了，是大资本家又是拉丁美洲的大人物，你这样一去说不定摆国宴来欢迎你。 你知道我不想去的，如果不是金花吩咐，我真的不想回去 的。唉，派几个得力的助手去办了这件事就算了，你随时拿一亿两亿美金出来都不是问题了。 不得，我要亲自送他。 白老大依然不以为然，但是又没办法讲服卓长根，所以干脆就在这里玩小气不再出声。我这个时候觉得时机到了，我即刻就问：哦，出路啊，马教授在他临死之前，他……我说话未讲完，卓长根已经伸出他的大手伸到我面前，一时之间我以为他又要动手，即刻向后一昂。他呢原来只是做一个阻止我再讲下去的手势。 小伟、小霸、靓妹，你们不用再问我了，你们问我都不会讲的。 卓老啊，你咁就系太唔似样啦！ 你哋无非想问我金花对我讲咗啲咩啫？我哋点解要嘈起身系咪？仲有可能你哋想知金花嘅说话，我点解唔信？ 你知道就好啦，仲唔快啲从实招来？ 小白，我哋两个嘅交情，唔使讲。但是你说比起父子又如何呢？ 你讲什么啊，老鬼，你是不是伤心到傻了啊？ 小白，当年我和我阿爹父子两个人相依为命，我阿爹明知自己要死都没有对我讲，现在我又怎会对你讲呢？ 从卓长根伸手阻止我讲嘢，我心里边已经非常之疑惑，知道嗰一件一定系好惊人嘅大秘密，所以一直好俾心机咁听，希望听出一啲弦外之音。这个时候我听佢咁讲，即时就反应到啊，件事情系咪同令尊有关？ 当年马金花失踪五年之后翻嚟，佢冇同我讲。连长珠嗰度，佢都半隻字冇透露过。 啊，咁样讲起身，马金花嘅失踪一定系同令尊嘅神秘身份有关啦，系咪？ 金花喺临死之前，将成件事讲咗俾我听。你哋谂下，如果我可以讲俾你听， 咁当时佢都唔使叫你哋走啦，系咪？所以我系唔会讲嘅。 哥老爷老鬼嚟啊！我哋嘅交情到此为止啦。 你，小白，如果你系咁，我都冇办法啦。白老大嘅脾气咧，本身系好急嘅。一听到卓长根咁讲，吓佢一声都唔出，就即时走咗。卓长根只系低低咁叹咗啖气，冇一啲挽留嘅意思。我同白素互相望咗一眼，亦都手足无措。本来我以为一等到卓长根情绪平静，佢就会讲俾我哋听，点知佢一句话都唔肯讲。灵柩边嘅沉默好难堪。白老大嘅声音从外边传咗入嚟：， 喂，你哋仲唔走？是不是想个老鬼请你吃宵夜啊？唉，冇用的啦，佢系唔讲啊，点都唔会讲啊，走啦！ 卓长根对白老大呢两句说话，亦都表示同意，向外挥一挥手，叫我同白素走。我心里边呢一个时候都好激气，白素咧就涵养好好，扮到若无其事咁就讲： 点都好啦，恭喜你啊，卓老，你嗰几个谜团终于解开咗啦！ 卓长根闷哼咗一声，欲言又止。我一见到佢咁嘅样，我就即刻灵机一动，冷冷咁就讲：，哼，佢先冇解开，根本就唔信。卓长根即刻就望实我，我特登唔去望佢，我就望住白素讲：，佢啊，我同你讲啊，屈喺心里边，我睇佢成世都解唔开一个谜。咦，卓长根居然就冇俾我激嬲，佢只系笑咗一下讲：， 你个咁嘅僆仔，你唔使惊我啦，我唔会讲嘅。跟住落嚟嘅嘢，我自己识解决噶啦。 我心里边苦笑，硬嘅唔得就嚟软嘅啦。我仲系唔死心就讲：阿长老啊，你处事咁唔系好啱啩？你睇你咁远叫到我哋嚟，系要帮你解开心里边嗰个谜嘅。咁而家你都知道咩事啦？咁就将你心里边嗰谜团就留喺我哋心里边，咁搞到我哋成日啰啰挛咁。咁你话 事情同你哋一啲关系都冇，你哋唔好去谂啦，得唔得？ 你咁讲太无赖啦啩？我知道卓长根一生为人豪迈爽直、合意干脆，呢一种人最憎人话佢无赖嘅，亦都最惊背负住无赖呢一个名，所以我故意用呢一句说话去激佢。果然我一讲完，佢好嬲，一伸手就向住灵柩拍咗落去。等到佢手掌就快拍落灵柩嘅时候，突然间谂翻起，如果一掌拍喺灵柩度系对死者嘅大不敬，所以即刻尖声喺空中就停住咗。佢即刻缩翻手。这个时候佢好似冇晒火气就讲：， 唉，当我对唔住你哋啦，无论你哋要我做咩，我都冇问题，唯独。唔好再提呢件事啦！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》，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》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失落或忘记